开场曲来自麦田守望者带来的这样的一首绿野仙踪，开启我们在此刻18:05和各位准时见面直播的一个安排啊。我觉得哎，今天就是我特别幸福，没有想到有一天就是面对明星是在直播间里面这个场面，面对的周公子啊。 嗨，大家好。 你倒是绷住啊， 我能不能装得过去啊？哎，18:05，我是代役，我不是来代班的周公子。 哎，今天那个一进直播间说，哎呦，思萌，好久不见啊！ 对， 就那个感觉好像特别强烈， 就是一往情深啊，一本正经，但是并没有胡说八道。我们真的是好久没见了， 对， 从节前的28、29号的样子，然后到今天已经10月10号了，十来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在就是不同的地方哈，过着精彩的生活，然后呢也在节日假日结束之后把这些好的感受带回到直播间，准备跟大家在短暂的一个小时时间里面好好分享一下。 对，而且我也发现了你这假期过得是挺精彩的，这嗓子都变了啊。 你是怎么给我回留言的？你说哎呀，我发现 Coco 啊，你不适合休息，你适合996啊。 对，前提是你说了一句，你说我这嗓子是一休假就废、啊、 就废。 对，真的就是，就好像而且是一回家啊就水土不服。我在早间节目也提到了，我说我突然觉得吧，那个地方已经不是我的家乡了 啊， 就他已经把我除名了， 就是想工作了啊。哎，但是你看咱们今天的两个人带来一些好音乐分享一下嘛，包括假期之后的一些感受。 对， 还有就是今天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在刚刚结束差不多17:54的时候，咱们这个北京这边的日落，好多朋友已经在晒朋友圈了。 是，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有一个日落前7分钟的这样一个精彩的板块，所以以后的每一天也会继续带来更多的好歌，在落日时分的时候跟大家分享。 OK 啊，今天在路上大家有拍到一些好看的照片，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或者是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今天我们虽然晚到了一个小时，但前面的午间音乐会也非常的精彩，所以邀请你继续来跟我们听听好歌。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매밤내게날아가꿈이란것도잊은채나웃으며너를만나 Never ending forever baby너와함께날아가 When I'm without you I'm crazy 자어서내손을잡아 We are made of each other babyYou 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来看看在聊天室包括公众平台上一些朋友的这个报道啊。 嗯， 好多，就我觉得咱们俩今天是最可惜的，在直播间里边没能够看到日落，但是在聊天室里面遇到了好多不同的照片啊。 大家不也是在过节期间，还有包括很多时候也不一定亲眼能够看到一些美丽的景色， 嗯， 都是通过朋友圈里边，通过别人晒照片的时候云观赏。 哎，真的是，包括这个芊芊说分享一个被颜料打翻的天空，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就感觉像是在看一个这种艺术家的画展一样。 对，就是真的有那种油画的层次和质地。 嗯， 啊，真的是有绿色，有红色，有紫色，有灰色，真的像他描述的一样，这真的是在天空当中被打翻了颜料的感受。 你就告诉我你用了什么滤镜啊，什么 app？ 天儿不错哈，嗯，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在归家途中的听友心情也会不错。我前两天看新闻说，可能这个星期日的下午还会迎来一波返京的高峰。 嗯， 因为在七号的下午的时候，很多人是因为假期结束了，然后要回到北京准备第二天要上班。 对， 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也是要借助一下自己的年假，所以他会更加的自在一些，会把这个假期撑得略长一点点。 嗯， 等到今天十号的时候才算是正式结束了国庆假期。 对，所以提醒大家可能在这个时候稍微路面有点拥堵，开车都别着急， 哎，别急， 对，咱慢慢来。这一个小时呢也是听听歌，然后呢聊一聊吧，可能在这一周以来长假结束之后唯一一个休息日嘛。 对，唯一的一个休息日， 又要开始工作了。 你知道我今天上午也是跟朋友聊说，很多人今天的一个如果不出行的安排啊， 嗯， 比如说不想出去周边商场逛一逛看看电影，也没有约朋友出去吃饭的话，可能就会在家里面做一做家务，然后倒腾一下衣服，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 啊， 把秋冬衣服倒腾出来， 这 一年两折腾当中的一个折腾， 这有点后知后觉了啊！这会儿才收起来夏天的衣服 啊？对呀， 啊，我 前两天的时候，我这不还短打扮的吗？你不也短打扮的吗？ 不不不，我这个刚回来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空调开始开暖风了，然后我都开始用上浴霸了。哎， 就没有让空调休息的时候吗？ 哎，有有有。不是没在那几天不是休息了吗？你看看 你这体格是外强中干呢， 哎，就是觉得就是北京早晚温差确实很大。 是的啊，秋天虽然很美，但是在近一周的这个天气变化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晚间气温最低已经到个位数了。 嗯， 所以也确实要提醒大家，除了今天大风蓝色预警有一些气温降低之外呢，今天夜间可能会创造今年的气温的新低值 啊， 可能要到五度六度差不多这个样子。 哎呦天哪，就感觉今年好像听到很多次这个历史新高或者历史新低。 高高低低由我们来创造。 对，来来来，就是说回来啊，就是听听好歌。 好， 在最近期间有没有在一些就是节目上面发现一些好音乐？ 有啊， 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十一期间的时候后知后觉看了一下 P 歌嘛， 哎， 然后披荆斩棘的哥哥们 OK， 而且前两天这个小芒种花叶的时候好像也是他们把这个 P 歌和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嗯 做了一次梦幻联动， 嗯， 哎，让很多人非常过瘾。 嗯， 不光是听，还能够看现场他们的表演。然后我就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呢，是我在十一期间就是听到的三首好歌当中的一首。我觉得这首歌当时给思萌推荐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看这个歌名哈， 嗯， 就有点觉得哎呀经典的歌， 嗯， 翻新的歌， 那可不 就是哈，保证让你接下来这个晚上洗脑无数遍， 就感觉我应该把我的围巾戴上， 就是 雪花纷飞的一个夜晚。 你不应该喊着这台词吗？这道题我不会做呀 所以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尹正，尹正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现场演唱了一剪梅。其实我一开始听了也觉得啊，他怎么会唱这首歌，没什么新意嘛。 嗯， 别着急，慢慢听，听完之后咱们再聊。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爱我所爱，无怨无 第一片苍茫，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哎， 身体不断在升温，握紧加速的油门，与生俱来的天分，力争上要奋不顾身。时间不停在转动，练就成一身武功，给输赢给的尊重，宁缺毋滥，与众不同。 决定到今天，生命太珍贵，别轻易浪费，镜子中 face to face， 活出自己才够完美。 要去发一阵风，所有人一起走，为了同一个梦， 本是英雄。 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雪， 雪，怎么样？ 哎，你别说我这个电乐节奏跟你还有点搭啊。 雪，哎，关键这个有电子在里头。 对啊，哎，真的是，我发现一开始我听这歌，我觉得 是吧？就 毫无亮点，前半部分， 就尤其前半部分，一听就是特别。 平平无奇的感觉， 就是遵从于原版的原始的一剪梅那种感觉，而且让人瞬间回到了当时夏洛特烦恼电影当中。 对， 嗯，但是后边部分哈，从那个你别唱了，就是你就知道下半部分开始转折了哈，这个反转一定会很有意思。 嗯， 这也是在他们的四公单人赛道的时候，尹正通过这首曲目拿下了单人比赛的第二名。 哎呦， 就当时海泉特别开心，然后压在他身上，就是来亲他，然后以此来庆贺他这个排名排到第二位。就可见这哥哥们的庆祝方式也非常有趣哈， 就是觉得他这后半部分刚才有几个片段就差点以为是咱们台卡顿了啊啊！然后我就甚至想了一下，因为我刚从那个外地回来的时候就想到了，比如说这歌有一个特别适合的场景， 比如说 哎呀，这个我真的喝不下了，雪， 这个有点硬熬了。 哎，这个说回来啊，这歌确实是不一样，能够一听出来是不断的洗脑，而且想一听再听。 网友的反馈都是说，第一遍这是什么？然后第二遍说让我消化消化，第三遍就雪，就开始已经被妥妥的洗脑了。 你别说尹正，我觉得他其实他从这个影视当中出来之后，包括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他真的把自己 IP 做得很好。 是， 然后他在减肥的时候还有什么尹正焖菜， 包括他有一次好像在视频当中表演他吃面条，就是用一个就是他用表演吃面条的方式。我忘了当时是为了他也是为了减肥，对，为了减肥拍了一个他自己只吃减就是面条，没有任何肉啊， 没有任何调料 的那种东西，但是他把那个吃的感觉那个层次感完全的表现出来，就是从 吃的索然无味， 嗯， 到吃完之后不想吃，但是又不得不吃，那个眼神当中的各种复杂的表情，所以不得不佩服他是个好演员。 哎呦，这个突然就期待，就是什么时候春晚再有一个吃面二啊，等他上去演一下、啊。 对，期待一下这个八几后还是九零后的尹正哈、啊，带来一个全新的版本。 嗯，对啊，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啊，974最王牌关注我们的公众平台，以及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好了。来听一首这个新改编的歌曲，嗯，成全，我们之前听过刘若英以及Yoga林宥嘉的版本， 嗯， 这是买辣椒也用劝。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的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留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彼岸蓝天。那是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是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不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我

赚大了，我跟你讲。好，北京国际音乐节自2019年起，联合北京音乐广播推出了5间音乐会，旨在把音乐带进写字楼，赋予工作空间以艺术气息。今年的10月14号到17号，每天的13点到14点，将会依然带来4场5间音乐会：灿烂金属铜管5重奏音乐会、马勒与舒伯特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南美风情古典吉他音乐会和欧美风情室内乐音乐会。今天的17点钟，那会儿已经是在伊迪港购物中心举办了《飞跃时光》一韵国潮张家界式原生态音乐展演音乐会。那今天晚上的17点30分的时候，将会由中国爱乐乐团在保利剧院为大家带来《心灵的远游》郭文景交响作品交响音乐会，欢迎到时候我们的各位听众到场聆听。 嗯，对，最近在我们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账号当中也都会实时跟大家进行一个视频的直播，所以感兴趣包括在电台当中也有转播的这些活动，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更多的精彩。来听听平井大的一首新歌，非常单纯的一首关于纪念日的歌曲。非常高产的一位这个冲浪型的歌手啊，而且我甚至觉得他的声音，他的那种声线和创作，在日本特别像是这个 Ed Sheeran， 有种那种感觉， 对， 阳光，然后又浪漫，同时那个音准又感觉哎有点那种磁性的感觉，质感在里面， 而且唱腔又特别的随性， 嗯， 就很自然， 对， 哎，昨天你们是说自然这个词是去用来形容艾柯的弹唱吗？ 啊，自然真实，对， 不，你不觉得自然特别好吗？就是自然这个东西，表达是一种真实的感觉，就不做作。所以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是说喜欢那种极致的完美的东西， 嗯， 他要的是能够跟我的感受产生更多共鸣和自然的东西。 哎，你要说到这儿，我就今天推荐你一个地儿，一会儿下直播可以过去看看 啊。 就是现在听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在三里屯工体附近的？ 那一定太多了， 对吧？ 星期日的晚上， 估计都堵在路上是吧？要不是餐厅排号呢？ 就是那个红绿灯，反正是你要过去，你得等个3-5个红绿灯。 哎，就是在那边呢，有一个这个所谓多抓鱼的二手集市，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其实我之前接触这个品牌是因为之前搬家有一些书是要卖掉的、 哦、 然后它会有一个二手回收书的地方 啊、哦，那不错， 对，你可以扫一些条形码给他，他会给你一个估价。然后最近呢，在今天到下午的一点钟一直到晚上八点，他会有一个很大的集市，有大概200多个摊位在里面， 那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店主。 那这个摊位是比如说是他召集了一批摊主去呢、嗯、还是说每一个人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小宝贝或者你想去二手交换和交易的义务的，你都可以带过去， 都可以，都可以 啊！那真的 直接拎一个小小的行李箱就过去， 有入场费吗？ 有有有，很简单，比你喝一杯奶茶钱还便宜啊，10块钱 可以 就可以去淘一淘好东西。然后看见有些很有意思，比如说你看正常卖一些像衣服呀，可能说一些首饰， 嗯， 很常见的。 嗯， 然后有一些人呢，他会比如说卖时间，兜售时间或者兜售一些故事，他会带一些很陌生人的信件，你也不知道是谁写过来的，你就可以坐在那儿借一支笔去给他回信。根据他信件的内容去写一些你想跟他说的话，然后再由这个店主把这封信寄回去。 前两天的时候老白捕捉到我一个词叫好好听，今天我要来一个好浪漫。真的好浪漫，就是哎呀，我现在在眼前那个画面、嗯、我觉得在这种繁忙的大都市当中，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时间用来去听别人的故事， 嗯， 然后呢还愿意给别人的故事去写一封回信， 这个就很有意思， 真的很浪漫、嗯、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我们找到治愈自己的一种方式的之一，就我觉得这真的会让人整个平和下来。 我估计以这个戴毅这边 啊 二姐这边的性格 啊， 这封信人家写过来可能就是半张纸， 嗯， 那个戴毅坐这边这个半小时能写出3页纸过来。 那我这个 小作文是不是分分钟就能够写起来？ 我这属于速度也算不赖的哈， 嗨啊，对吧？就因为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文案征集的时候，我们戴毅总是在群里面写的最详细的一个， 对，然后写完之后 剖析自己， 然后被你们删减到最后只剩下几10个字。 哎呦， 我总算了解咱们组内以后要求写回复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文字体量了。 嗨啊，反正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在今天如果能抓住最后的时间去三里屯那边转一转啊，二手集市，还有一些可能有小朋友会在那儿， 嗯， 因为可能本身零花钱不多， 嗯， 但是他会呢去选一些，就是因为二手的首饰也不贵、嗯、回去送给妈妈当礼物， 嗯，没错， 哎， 一个是这些东西它是有故事的，我觉得二手这个东西在、嗯、包括现在很多人喜欢在闲鱼上面去淘宝啊， 没错， 淘东西、 哎、 就是因为他觉得其实本身每一个物品它被制造出来它是有手艺人或者有一个制造者的一个花费的时间， 嗯， 它的设计，对吧？所以我们其实从这个角度上应该尊重它。 嗯， 如果再加上这个东西是你所喜欢的，它所承载的意味又跟一个全新的东西又不一样。 嗯， 但是呢，额外的有一点就是要做好卫生的消杀。 哎，没错，没错。 对，这个拿回来之后，可能你要比如说能够用一些什么酒精棉球擦一擦的， 对， 就擦拭一下。 对， 对，这一点还是可以。但有些东西可能擦完之后就变质变色了。 嗨， 这个要前提先了解一下。 这点常识得了解住了啊。 对，能不能够经受消杀的处理？ 对，你就会发现好多，不管是物品也好，还是音乐，有了故事之后，你去听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今天推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在我的歌单当中找了很久，很久没有在电台里面听过了。这是来自奥宇山的《理查》，他讲的是一个在西雅图一个航空公司的一个小职员，理查和一只这个虎鲸的故事。当时呢，因为他要追随一个虎鲸，一个叫做逆戟鲸，那个逆戟鲸在当时被称为历史上动物对于自己孩子哀悼时间最长的一个现象，背着死去的孩子大概在海上游了17天的时间终于放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为了去追看那只逆戟鲸怎么样，就用了一个方式，这个故事可以大家在网上了解一下，很浪漫，当然也可能在别人眼里也会有一些麻烦在里面吧。对， 习惯习惯，世界的几率虽然一般一般，但避免受伤总是不太简单。起飞起飞，云层和森林都在后。情侣在不在？ 死心了。其他其他，毕竟也只能够卑微的落下。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那有的时候就是希望用一些用过又喜欢的东西去续写每一个人的，可能在他这个物品当中续写的一些故事嘛，留下来的印记。 对，即便我们说有些东西可能在二手的一些网站上面去寻啊去淘，有的人会说哎呀太浪费时间了，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浪费时间当中找到一些乐趣的话，那就不是浪费时间。对吧，虽然刚才我们聊了半天二手集市，好像群里面的朋友不太感兴趣，但我发现其实并不是，主要大家 get 到了一个点，马上八点就结束了。 对， 感兴趣的话赶到那儿可能也来不及了。 嗨，哎，我俩其实本来也打算去的啊， 对，我们 就怕不够来淘这个时间了啊。 对，不主要是核算了一下这个入市还有成本嘛，不是还有个门票钱吗？对吧，就是我大概花了10块20块的，我刚把摊位支起来，人就打烊了， 哎， 是吧，就收摊了， 哎，人没准就是好多人等着，就是这个掐点儿到最后十分钟你卖不出去是不是得降价呀。哎，我特别好奇问一问二姐，就是有没有就是在平台上也好，或者说这种就是卖过一些二手的东西的？ 有啊，有，也有自己的闲鱼账号， 嗯， 然后也会把比如说自己的甚至有一些带吊牌的全新的东西。 哦， 可能当时是因为脑子被门挤了， 一时兴起， 对对对，或者说买完之后根本不适合自己的， 嗯， 一次都没有用过的，然后就把它放在二手的这个闲鱼上就卖掉了。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会折损一些钱吧，但是总比放在家里边当做一个闲置物品要好很多。然后最开心的就是你有一些可能自己用过的或者孩子用过的，但是你保存的比较新，你在这个二手的这个网站上卖的时候，人家很识货，人家也会觉得说哎你还保持挺好的，然后只在你标的价格的5%或者10%这样一个上下浮动的一个价格就把它拿走了，你就会觉得哇，比你这个就是卖了一个全新的东西还开心，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哇，我太值了， 很幸福。 我只用了30%的钱，我使用了一下之后，我就把它义务了， 对， 有第二个接盘的了。 哎嘿呀，哎，接盘这词儿用得好啊！哎，我想起来去年的时候在换话筒。卖了一下我的之前话筒的设备等等的， 哎， 然后其实那个东西插到电脑上是很方便的嘛，然后那哥们儿特别有意思，前前后后大概问了我一个月的时间，我都有点不耐烦了。他说：“哥们儿，这个该怎么调试啊？能不能达到那种就是主播级的质感？能不能就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像配音员一样？”我跟他解释了很多，后来我发现不对，他的终端不一样，我是连电脑上了，他要玩手机上的 啊。 他专门要配转接头啊什么的，那后来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就是我不能保证你可能真的能够成功使用，但如果你要拍的话一定要谨慎一点。人家后来还给我回馈了，他说感谢，声音特别好。我会觉得哎，你用了几年的话筒你给别人之后，他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直播出去，也会是一个传递的感觉。 而且像这一系列的设备哈，你要没有什么磕了碰了或者没有换过里面的一些零件和部件的话，基本上来说它真的没有什么大的质的差别。对吧， 对， 不像说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像衣服啊或一些东西，你有磨损呀，你经常洗涤呀，会有一些这个明显会感觉这个从新到旧的一个变化。但像话筒还有一些电子设备，它除了一个更新迭代的一个价格变化之外，其实还能够挺保值的。 对，不知道我们俩聊完之后有没有人想问我俩闲鱼账号的啊。 这个有一些特别幸福的朋友 怎么了， 可能他会在自己偶然逛一些二手网站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喜欢的艺人的哎，去二手的义乌的一个账号，那个就真的很巧了。我经常看到新闻里面去， 是吗？ 对，有一些朋友说哎，你看我这个是从哪个明星那儿买到的， 哇 啊，就他们就特别有意思，很巧合 啊。我以为这里面有什么门道心得呢， 肯定会有一些门道，但是我们没找到。我也没找到。 哎，没事啊，我们也是就是将这个东西传递下去嘛。 好， 来吧，来听听马思唯这样的一首歌，还有 Phoenix不怪他。 She be around Drake cause he got that sound right. She around stars cause she wanna shine bright. And I don't blame her. And I don't blame her. 超越他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请问演出的 rapper 算得上是他最喜欢，他走到吧台先点了一杯威士忌酸。世界是 living her life， 出去玩从不耍赖，不甘心只是待在人群，他想击打后台。在同龄的女生里面他肯定最会打扮，他和喜欢的男生聊天最烦被人打断。现在什么年代，还在玩还在连载，做你自己想要做的，尽量把别在门外的叫上你的姐妹。就算做的错了几对，能在伤心的时候笑，也可以开始的流眼泪。 She be round J Mac but could he round tight， She be round my sway because the limelight， She be round J cause he got that sound right， She around stars cause she wanna shine bright， And I don't blame her、hey. Going up, why like us, she knows us. Up a thong, she throwing up. Why them freaks, she ain't going up, she ain't going up. Ay, yeah, she growing up, she ain't going up. Ay, ay, she ain't going up. 5 a.m. she hanging out. In the club, she making out. We got, she don't know none about. Guess she in it for the clout. IG followers I'm out. Wonder if her mama know. Wonder if her daddy knows. All the things she talk about. Little baby sneaking out at night. Her favorite rapper caught a flight. He got a show that's out of town. She wanna pick just for the light. She rock with me, she say I'm nice. Let my sweat hit cause he got ice. Bohan up next, he groupie loving. Backstage, she ain't there for nothing.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来。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感觉过了一个国庆的长假之后，我们的这个节目名字有好多个版本，比如说娱乐最洋牌啊，吃货最前排。聊天室里面反正每一次咱们打开之后，一开始还是聊聊这个话题啊，打个招呼， 是 后来就干脆都是晒壶，又是胡辣汤又是火锅的啊。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到这个饭点了嘛，以往的时候天没黑是吧，大家可以比如说晚点吃饭，但现在呢6点出头的时候就已经是夜色降临了， 没错， 大家就可以考虑考虑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好吃的，是吧？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彻底来一个收尾。 我最近关注到一个，就是在就是这种炸鸡汉堡快餐店啊，我就不点名字了，卖家，他们新出了一个，但我虽然觉得出的时间有点晚了，叫山茶花冰激凌，一个新款新品，就大家如果 山茶花冰淇淋， 对，有时候大家路过了，可能看到甜品站有贴出这个告示牌的，可以去尝试一下，最近新推出来的。就说是这个最近的这种人间富贵花，而且有点那种特别是精致女生的感觉， 小香的感觉吗？ 对啊， 就是白色小香的那个花朵吗？山茶花吗？ 是吗？ 你要说 是品牌的那种款式我就不知道了。 但这个如果往身上一沾的话还真挺难洗的。别人是把胸花别在身上，这是直接把冰淇淋糊在身上。 看就是居家啊，看到这个先想到的是沾身上。 对， 就是可能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这种餐饮店推出一些新品， 大家可以去金拱门家看一看，尝一尝、 对，山茶花冰激凌，当然现在降温了，反正也提醒大家吧，早晚温差比较大。刚刚Coco也说到了，晚上可能最低也只有五度左右， 5度6度，算是创造了今年的一个气温的新低哈。当然，我觉得慢慢的走进秋天，深秋还有包括初冬即将到来的时候，气温肯定会越来越低哈。这个气温新低肯定不是只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5度6度。当然今天那大风蓝色预警也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哎，前两天那种哈多雨的季节的感觉已经彻底过去了。接下来一周的天气预报你会看到龙王不加班喽。 龙王是彻底放假了。 休假了、 好啦，最后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这短暂一个小时的直播，来自陈奕迅的四季圈啊，我是思萌， 我是戴毅，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咱们周一见， 拜拜。天 也非同游，我们唱着歌，平日子慢慢过，我们唱着歌，当明天说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